相片，好像欢腾锣鼓响在天涯天地间。 Oh,

冰激呀都是呀都是水来不是不上我来落为地我本地我把人家路上冰激呀都是呀都是水来不是不上我来落为地我本地我把人家路上飞了没咋们滚得比你飞了傻了呗还得呢

许多。

sladio sadali vai main na siga kala pambia gan na kinchung lai urema nu malakipa busuk ti ma pangana小空间绝不能让它美烂，我们把晒干的原野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

在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走下去， What?